敬爱的金正恩同志，对金日成勋章、金正日勋章授勋者、候补院士、教授、博士、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前任秘书长卞永利同志去世一事，15号向他的陵前送花圈，深表哀悼。